比上周提前了一个多小时。几位在燕郊居住的进京人员都表示有点出乎意料。 特别快，现在治理的挺好的，改观挺大的。 目前全市54个公安进京检查站已制定了一站一策的查验模式，每天投入警力5000多人，并且建立了92万人的通勤人员数据库。市公安局指挥部巡逻工作处处长李兵说， 数据库与国家核酸检测的平台进行了有效的对接，通行我们检查站后台呢，直接就能看出是不是做了核酸了，通过这种方式快检快放，服务进京的群众。 从21号开始，北京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全市各级城管执法部门提前启动大风天气黄色预警应急预案，逐一排查户外的广告隐患，重点查处施工扬尘、道路移洒等违法行为，整体情况良好。 本市的空气质量正在不断改善，今年10月北京空气中细颗粒物 PM2.5 月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5微克，创下本市有 PM2.5 监测记录以来秋冬季单月最低。今年1到10月本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32微克，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个城市当中继续保持最优。 202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将在本周日举行公共科目笔试，昨天开始考生可以打印准考证了，打印时间截止到11月28号中午12点。 考试当天考生必须带齐准考证、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持本人第一场考试之前48小时内采样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经现场测温正常、北京健康宝是未见异常的状态才能进入考点。 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是24节气中的小雪节气，目前今冬第三次寒潮影响还在持续。昨晚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11月20号到23号，大约20个省会级城市的降温幅度将超过10摄氏度，全国2/3的领土将被寒潮速冻。 昨天大风降温天气推进到了华南、广东、福建等地，气温打了对折。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报道，本轮寒潮的气温最低点还没有到来，今天早晨呢才是真正的寒冷暴击，天气的寒冷程度将会超过上轮寒潮。 今天早晨最低气温0摄氏度线将南压到长江中下游到四川盆地北部一带，预计上海、合肥、南京、杭州、南宁等大约16个地区的气温将创下新低。 从今天白天起，中东部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开始逐渐回升，25号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回升到常年同期正常水平，但是最低气温还是会偏低，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在本周内早晨都是明显偏冷的状态，提醒大家早起出门还是要多穿一点，谨防感冒。 今年11月以来，中央气象台已经发布了2波寒潮预警，这是否意味着今年11月冷空气势力太强呢？气象部门介绍，从过往统计来看，11月本就是寒潮和强冷空气出现频次最高的月份，这个时候的基础温度比隆冬要高，但是西伯利亚已经明显变冷，一旦冷空气堆积南下，就更容易到达寒潮冷空气强度。 随着寒潮到来，供暖问题越发受到人们的关注。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11月20号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达到1.43亿吨，比10月底增加超过了3500万吨，可用23天，超过了常年水平。今冬明春发电供暖用煤得到有力保障。 再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1号，今年美国的新冠死亡病例数已经达到385000多例，超过了美国去年全年的新冠死亡病例数。 美国是目前全球新冠累计确诊和死亡病例数最多的国家，近来在美国大约半数的州疫情再度抬头。另外，美国即将迎来传统假期，假期期间有2000万美国人将会乘坐飞机出行。美国医学专家担心美国病例将会再次出现激增。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新京报反映，应对寒潮，新发地市场提前储备9000吨蔬菜。 北京日报介绍，市住建委发布新规，汛期后房屋渗漏必须在当年10月完成维修。 北京青年报聚焦，大连21号新增5例确诊病例，其中3人来自食品公司。 中国新闻网关注，2名网络主播偷税逃税被处罚9000多万元，目前已经暂停直播。 今日节目早知道， 好，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延时10分钟，受此影响，北京新闻和主播在线延后播出。 将于今天早上7:10开播的北京新闻重点关注，新闻广播推出系列报道，携手奔冬奥，一起向未来。今天请听第一集，夏波光收藏冬奥徽章的人。 今天早上7:40播出的主播在线重点关注，北京警方查处两起无人机违法飞行行为，涉事人员被刑事拘留。 大约8年前，魏德勇离开荷兰来到北京工作，担任北京银行董事副行长，分管零售业务，积极促进中外金融机构的交流与合作。8年多来，他对北京的经济发展、人文环境有了更深的了解，对北京的热爱也是与日俱增。作为一名生活在北京的外籍银行家，他是如何努力适应企业文化，为北京金融业的发展贡献力量的？他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他与北京的故事还将如何延续呢？今天中午12:20，新闻天天谈将和您共同关注，欢迎收听。 近日，江西上饶的一个居民被集中隔离，防疫人员进入他家，用棍棒击打宠物狗的头部，之后用塑料袋装着宠物狗离开。这只宠物狗疑似被扑杀。这起事件因为防疫人员的简单粗暴、执法失当，引发了轩然大波。那么，当主人被隔离，宠物应当何去何从？集中隔离人员的宠物未经同意就被捕杀，这种行为是否合法？基层治理应该如何凸显人性化？今天下午1:12播出的《警法在线》将会为您详细解读。 整点快报，今天每个整点将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市政协召开中医药海外发展与文化传播协商恳谈会，昌平法院线上举办新闻通报会，介绍机动车保险诈骗犯罪案件审理情况。公众反映，医院住院护工休息权利得不到任何保障。新闻广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 生活小贴士。 好，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相信呢，不少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惑：多长时间做一次肠镜？做完肠镜之后再发生肠道息肉的风险有多大？肠息肉癌变的风险又有多高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解读。 如果做了一次肠镜是完全正常的，再次发生肠道息肉的风险大概是 3.3%。 如果发现了有1到2枚小于1厘米的息肉，再次发生息肉的比例约 5%。3枚以上的息肉或者息肉直径大于1厘米，比例就会上升到 17.3%。 肠息肉癌变的风险有多高？结直肠的息肉最常见的就是增生性息肉和肿瘤性息肉，增生性息肉大约占 35%， 一般来说不会产生恶变。而肿瘤性息肉包含的管状腺瘤型、绒毛管状腺瘤型、绒毛状腺瘤和锯齿状腺瘤都有可能发生恶变。如果在肠镜的体检中发现有这种类型，就应该及时切除，可以采用肠镜下切除或者是手术切除。如果在肠镜检查中没有发现任何息肉，或者只是发现小于1厘米的增生性息肉，那么建议间隔7到10年做一次肠镜检查。1到2枚小于1厘米的管状腺瘤或者锯齿状腺瘤，建议间隔5到7年做一次肠镜检查。如果是3到4枚小于1厘米的管状腺瘤或者锯齿状腺瘤，又或者大于1厘米的增生性息肉，建议间隔3到5年做一次。如果发现5到10枚小于1厘米的腺瘤或者锯齿状腺瘤，大于1公分的管状腺瘤以及不良的病理预后，比如说绒毛状腺瘤或者高级别上皮内瘤变，那么建议至少每3年做一次肠镜检查。发现大于10枚的腺瘤，建议每年做一次肠镜检查。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4.8摄氏度。今天白天以晴为主，光照充足，空气清新，预计最高气温为7摄氏度，比较适宜安排户外活动。需要注意的是，近期京城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外出需要注意保暖，谨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剧烈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空气质量1级优。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时间是7:08，降旗时间是16:53。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谭燕杰编辑、超峰加持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我们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房屋交付时为一套三居室，办理房产证却要办两套一居室，业主诉求能否得到满足？ 这开发商是为了应付上面那个政策，不同意你就拿不到钥匙。 双桥东路多个居民区停水，相关部门回应主管线发生破裂，正在重新铺装。 所以呢，重新做一管，下次就没有这种维修状况了。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西城区未来家园二号楼的九户业主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2004年他们购买的房子是一套三居室，但是近期在办理房产证时却被告知只能按照两套一居室办理房产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的报道。 就这么一个不决，这就30两位一厅，他这个你看这不是没法办两个证啊？这个。 记者在未来家园二号楼6层的张先生家看到，这是一套标准的三居室。对方告诉记者，他们2010年交房入住，但在办理房产证的时候，却被告知这套房屋只能按照2套一居室办理房产证。而这样的情况涉及到这栋楼从3层到11层 A 户型的所有9户业主。至于原因，还得从2004年业主们购房时说起。业主张女士告诉记者。 2004年的9月份签约，先交的10万块钱定金。2010年交完全款给我们的图纸呢，仍然是136点多的那个图纸。 但是在房屋网签备案的时候，开发商北京未来渤海花园置业有限公司却表示，要按照两套面积为68.49平方米的一室一厅一卫进行网签。张女士说， 一房两签呢，国6条下来的时候呢，这开发商是为了应付上面那个政策。 张女士所说的国6条指的是2006年由建设部、发展改革委等部门下发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意见的通知，其中指出2006年6月1日起，凡新审批新开工的商品住房建设，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住房，含经济适用房面积所占比重必须达到开发建设总面积的70%以上。过去已经审批但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项目，凡不符合上述要求的，应该根据要求进行套型调整。业主告诉记者，当时开发商表示，尽管未来家园项目前期对房屋户型做了调整，但仍然没有达到国六条的标准，只能将2号楼3到11层 A 户型按2个一居进行网签才能通过审批。记者在业主们提供的材料当中看到，这9户业主的房屋确实有2张商品房预售合同联机备案表，其中每张表格分别标明房屋面积确实是68.49平方米，部分房屋的购买人也并非是同一人，而是每家有2位购房人。张女士说，对于开发商的这个要求，他们当时提出过反对意见。 我们当时不同意，不同意你就拿不到钥匙。 业主称，当时开发商表示，业主可以先把房子拿到手，办房产证的时候再调整为三居室。迫于居住的压力，业主们当时不得不同意开发商将一套三居室按照2套一居室的方式进行了网签。但是让业主们没有想到的是，现在他们只能按照当时网签的方式拿到2个一居室的房产证。业主万女士称，这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很大影响。 如果人家要买你这房，因为你这一套房是2个房门，属于房屋有瑕疵，在价格上要损失好几百万。 业主张女士表示，一套三居室办2套一居室的房产证不符合目前房屋的实际情况，他们想找开发商讨要说法，却发现对方失联了， 找不到原来卖我们房子的那个开发公司。 据了解，业主已经向多个部门反映问题，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西城分局今年7月份曾书面给出回复。业主郭女士说， 区规委他给我们的答复啊，是啊，将违规合并户型的房屋恢复至2套房屋，再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 记者在规自委西城分局今年7月5号给出的一份告知书中看到，规自委西城分局称，这个项目已经明确工作方案，将违规合并户型的房屋恢复至2套房屋，再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郭女士表示，这样的处理方式也让他们有些意外。 你作为政府部门，你甭管是建委还是规委， 怎么验收的呀？你验收实际上是一套房，你干嘛给我们签两套啊？实际上他也是有责任的。所以我们觉得吧，不是现在追究谁的责任的问题，咱就应该在尊重事实、实事求是这个基础上，你就按遗留问题给我们解决了就完了，我们也没有什么额外的要求。 那现在问题到底该如何解决呢？记者根据对外公布的电话号码致电未来家园开发商北京未来渤海花园置业有限公司，但是电话无法接通。之后记者向规则委西城分局反映情况，工作人员表示对未来家园的情况比较了解。 开发商现在也联系不上了。这个开发商呢，他本身当时建这个房子的时候，因为住建那块是有一个叫个7090的一个政策，就是说白了，这个一个小区的项目呢，他这个90平米以下的户型，他得是在多少套？他那个报规划审计的那个方案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都是符合这个7090的政策的。但是就是他实际上建设的，就是为了规避这个政策嘛，他是所以他就是按小户型报的，是按大户型建的。就是售房的时候呢，他签合同，从住建往签这块呢，他就必须得按两套房子签，要不然他也签不过去。那么居民其实在购房的这个情况时候呢，其实就知道这些问题。 工作人员表示，针对这一情况，相关部门已经给出了方案， 就是他可以照着规划审批的那个户型的那个情况，把这个户型恢复了，他符合规划条件，我们就可以为他进行登记。 而对于居民提出的将网签时的两套房子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合并办证的诉求，工作人员给出了否定答案。 按照这个系统的这个操作来讲，这种情况是没有办法把两套网签导到一套房子的这个系统里来，所以说技术上也是过不去的。 另外，对于居民所说的项目验收没有把关到位的质疑，工作人员解释说， 但是因为开发商的这些行为，他不具备规划验收的条件，所以没做规划验收，也没做竣工的验收。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已经将小区开发商的问题进行上报， 报到这个市联席会议了，就是对他进行一个专项的这个监督或者是整治。 对于规则委西城分局给出的将三居室再改成两套一居室才能办证的方案，业主表示无法接受。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还将继续关注。 近日，家住朝阳区双桥东路附近多个小区的居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包括远洋一方、东一十区、康泉小区、新月小区在内的多个小区，从11月19号到22号持续多天停水。 我现在是在康泉小区，朝阳区双桥东路南侧有几个大型小区，住的有上万人左右，从11月19号晚间开始，一直都没有水。停水之后，只有小区内送来了拉管车，排队打水。周一工作日了，造成了不便。据群里的消息说，有塌陷的位置。 东一十区的居民王先生反映，自来水管线施工地点位于双桥东路向南拐弯处的东一十区南门口。 就在我们这小区门口边上那施工呢，但什么原因就不知道了，正抢修呢。 附近远洋新月小区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据属地此前通知，停水是由于主管线破裂，需要更换管线。 停水了，都停水了。他是那边那个主管道裂了吗？他把那个公路主要北边这边这个都挖通了，那个漏水点他找不着，不找了，就重新铺一条新管道过来。他说要不行的话，还得延一延。都有水车，每个门口都有。 从19号断水之后，周边居民区的用水问题主要靠属地部门提供的应急水罐车解决。据康泉小区物业工作人员介绍， 南门和东门现在有水车来了，在抢修呢。外边市政的那个地下管道坏了，附近的所有小区都没有水，管道已经弄开了，测验水成功了就可以供水了。 属地朝阳区管庄汇合东里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周边居民区聚集，而需要整修的点位于市政主管道上，所以影响较大。属地部门目前除了派水罐车供水之外，还在和市政部门积极协调，争取早日通水。 市政水，它那个是市政水，那个水管坏了，现在重新铺呢。 车是谁派的？那 管庄派的。 记者随后致电自来水热线96116，工作人员表示，管线抢修难度比较大，所以耗时较长。 他那边是一个地下管线破裂，然后呢正在维修呢。现场就是回复我们说，他地下他那些障碍比较多，不太好修。水车什么都送了，然后街道什么的人家都通知了呀，反映到维修单位上，他那边跟您联系。